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00集。蝉噪重重叠叠，像是耳鸣，瓢虫稀稀簌簌爬过指尖，野格藤蔓沿过老槐树的树根。夏侯恋听见枝棱棱的接骨草在耳边摇，草尖擦过耳畔，麻麻的痒，还有溪水的声音，哗啦哗啦，野鸭子在水里面嘎嘎乱叫。他迷蒙地睁开眼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前面有一条小溪，中间横着几颗圆圆的大石头，老槐树影影撞撞，清凌凌的月光从夜隙里漏下来，微微有些晃眼。月亮当空，穹窿是淡淡的青灰色。很远的地方有山的大影子连绵在一起。他记得这里，这里是老茄兰。那条小溪他走过，夏天的时候喜欢只穿一条裤衩在里面玩水，浑身上下晒得黑黑的。路过的人都喊他大黑小子。他记得第一次过河的时候，他才5岁，他不敢过河，邱大哥牵着他，他的身后跟着家里养的小鸡，大家一起摇摇摆摆叽叽喳喳过了河。河边上那棵老槐树他也记得，他常常蹲在树杈上拿着弹弓瞄过路的刺客，谁在背后说他娘坏话他就打谁，鸟屎弹射人家一身清清白白。再往前走就是刀冢，他在那里挖过刺客唐兰的坟。刀冢再向前穿过一片林子，是他家的小竹楼。邱师傅家的小院子立在不远处，从他家可以看到邱家的茅屋顶。每次起山风的时候，茅草乱飞，邱师傅每年都要重新盖一下茅顶。从茅草屋边上的土坡上去，再走几步，就能看见茄兰山街。沿着山街往上走，是茄兰破破烂烂的山寺。他曾经因为放鞭炮不小心烧了寺庙，那是世心头一次对他生气，他被吊在山门吹了一夜的风。他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追过猫，撵过狗，拔过别人家小母鸡的鸡毛。直到20岁那年，他杀了世心，叛逃茄兰。这是在做梦吗？他想，还是魂归故里。夏侯恋踩上石头，像很多很多年前一样摇摇晃晃过小溪，湍急的水流里映出他稚嫩的面容，12岁的孩子，眸子像星星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。他渡过小溪，穿过刀冢，锈蚀的长刀密密麻麻，刺客们的墓碑静谧地沉睡在月光里。他走过小竹林，推开自家小竹楼的栅栏，过往的记忆扑面而来。这里深藏了他最残酷与激烈的岁月，他在这里长成出发，一路走向属于他的墓碑。月光下的小院是青白色的，萤火虫点点，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。栅栏边上长了一棵大槐树，树下是他娘亲的墓碑。一个身量高挑的黑衣女人站在墓碑对面，抱着手臂，肘弯里一把黑鞘长刀靠着肩膀。萤火虫围着她转，盘盘旋旋，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歇。夏侯恋泪如泉涌，是梦吧？或者他已经死了，死了所以才能和他团聚。夏侯恋一边哭一边走过去，却停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，从泪水朦胧的视野里望他修长的背影。他在树荫里转过身，依旧是那张浓丽的惊心动魄的脸庞，依旧是玩世不恭的笑容。 墨色的眉角锋利如刀，好像要划破这个漫漫长夜。 干嘛不过来啊？ 他问。 我怕。 夏侯恋抽泣着说。 我怕我一过去，你就变成萤火虫飞走了。 我他娘的又不是神仙，还飞走？ 夏侯佩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自己走过来，蹲在夏侯恋身前，点点他的额头。 没出息，哭成这怂样。 那深藏在他心底的令人窒息的悲伤终于抑制不住，像汹涌的潮水泛滥而出。夏侯恋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紧夏侯佩，在他怀里嚎啕大哭，过往的惨痛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布满夕阳的街道上的残肢断骸，破碎的骨骼，无神的眼动，沉默地与他对视，骨灰倾进刀炉，飘扬的白灰染上火星，像萤火虫在飞舞。 娘！ 他痛哭着，涕泪糊了满脸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这一刻，他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。他是那个不曾握过刀剑的少年，是个无助的小孩。 傻孩子。 夏侯佩摸摸夏侯恋的头顶。 你做得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 夏侯佩牵着他走到山崖上，两个人盘腿坐下来，望荒草瑟瑟，月下千山。夏侯佩开了一壶酒，夏侯恋还在吸着鼻子，他一拳捶在他头顶。 别哭了，都是有媳妇的人了，还这么弱了吧唧，再哭削你。 您都知道我有媳妇了。 夏侯恋捂着头。 我在我媳妇面前又不哭。 你俩都在我灵前磕过头了，我又不瞎。 夏侯佩咂了口酒。 哎呀，算了，男人女人都一样，我也不指望你留后，你自己喜欢就好。小两口处得好不好啊？不吵嘴吧？ 不吵，人贤惠着呢。我说东，他不敢往西。 夏侯恋说。 可惜你去得早，要不然让他给你端茶送水，听你念婆婆经，你都舒坦。 夏侯佩颇有些惊讶地瞧着他。 行啊小子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趴耳朵的料，没想到我小看你了。 夏侯佩拍拍他的肩膀说道。 贤惠就好，你也别窝里横，人家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小少爷，肯跟着你，你就偷着乐吧。 夏侯恋连连点头。 娘，你说的是。 宅子我给你备好了，你自个儿好好挣俩钱，雇几个仆役伺候人家。人家是少爷，不是干活的材料，别让人家干粗活啊，让人家在家绣绣花吟吟诗就挺好。你自己也要多读点书，两口子过日子得有话说。别人家给你念几首诗，你在那儿愣了吧唧的听不懂。 他早就不怎么念诗了。 夏侯恋解释道。 你放心吧，我俩挺有话聊的，话头一开收都收不住。 夏侯佩点头又说道。 咱家挺亏欠人家的，你平时要多让着人家点儿。要是以后禁不住吵起来了，你自个儿出去溜溜弯，自己平复平复也就得了，别跟人闹红脸啊。 夏侯恋说知道了。 少爷脾气好着呢，又温柔又体贴，我俩从不闹红脸。 夏侯佩点了点头，露出少有的慈爱目光，他是真的放心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。 同样精彩。